晓明、熊霄、四季新歌上榜。 雪悠悠，最灿烂的笑容，回首，我也回首到所谓的等候，回首，我愿在校门口伴你左右，这不是相逢的最后，也不是向往的念头。 第八名 ，S Cream 组合《忘记》上升两位。何雅伦，我喜欢的下降四位。 我喜欢海风暖暖的，看海鸥水面飞过，看鱼儿浅地西游，看你脸颊红彤彤，我喜欢你被我牵着，看尽日出又日落，一路的倒影刻进了心窝，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 英伦按时失眠上升两名。 看着这样日夜颠倒的把世界变黑色，也真的无可奈何，谁又会喜好在等我，每天等红酒绿，夜夜的在笙歌，抱歉我年纪大了，今儿还是先算了。 I don't wanna go to play just a joking with my say with my say、yeah. Who can help me find a sleigh, no beach no wind only music 本周排名在第六位的歌曲是来自于马英伦的《按时失眠》。采访马英伦的时候，他提到，我很小就有吉他了，是我爸爸送的。有一次呢，在景区演唱的时候，一堆游客听了给我鼓掌，把我给吓哭了。然后我爸就给我买了一把吉他。这个时候，他无厘头地笑了起来。马英伦的笑点很低，时不时就憨憨地笑，看起来好像很无害，内心呢却是真正的潇洒。我和其他喜欢音乐的人不太一样，我特别不爱谈情怀这件事儿。神情呢是漫不经心的，我喜欢音乐是因为音乐让我快乐。如果音乐有一天不再让我变得那么快乐了，那么指不定我去找一份工作也说不定。马英伦就是这么直爽，这么的热爱音乐，希望他在今后的音乐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马英伦的《按时失眠》。 Lost my dream. 现在凌晨一点多，又丢了睡眠，想法突然特别多，就写一首歌。每天都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停地奔波，怎么从来没有因为疲惫而睡过？本来打算自己看场电影就回家睡觉，想想都得按时失眠，不如喝几杯再醉倒。真的不是嘴炮，每个夜场都有我后悔。今天不知怎么突然都忘了 party， 朋友电话打来，他说有一群骚货，而且还有大洋彼岸带来最上等的货，想要一起 roll， 但我都不想动了，绝对的拉。爱晚晴，那除非谁在上面。就这样日夜颠倒的把世界变黑色，也真的无可奈何，谁又会喜好在等我，每天等红酒绿，夜夜的在笙歌，抱歉我年纪大了，今儿还是先算了。 I don't wanna go to play just a joking with my say with my say、 yeah. Who can help me find a sleigh, no beach no wind only music Round two， 接着 round one 的姿势，不好意思，我是说换一边加倍。整个晚上翻来覆去的在床上快累死，最可怕的只是数羊数的我快饿死。一个人失眠，和世界失联，

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 第一名李莎莎，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保持不变。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 本周第五名歌曲是来自于张超的不了乐队带来的蛇。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都会觉得他的声音特别像谢天笑。我们得知原来张超的偶像呢就是中国现场之王的谢天笑大哥。在张超的歌声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受到偶像的影响比较深，但同时也不失去自己的风格和味道。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不了乐队的另外一首歌曲蛇。在歌曲当中吉他的 solo 结合把这首歌结尾部分推到了一种苍凉的境界。有人说我听到了最孤独的摇滚乐，经过了我的讲解相信大家也是感到非常的好奇。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不了乐队的蛇。 爬出了洞里，爬出了心里，我知道寻找丰盛的意义。普通的心里，普通的嘴里，我不曾看见生命的美丽。难懂的心里，难懂的真理，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不懂的世界，不懂的秘密，我想要知道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首歌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非常优秀的作品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 最新鲜的创作，最新鲜的声音， 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杨振东的《一个人的逃跑》。90后的杨振东是一位有实力而且又极具爱心的音乐人。在之前的采访当中，他被问到，在参赛期间你曾经说如果获奖了就把奖金捐给希望学校，请问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去捐赠希望学校呢？杨振东说，因为自己知道家乡那边的环境，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国家有义务教育，孩子们都上得起学，但是我还是想尽一点点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希望这次比赛的奖金能够让一些孩子的生活变得好一些，少一点压力，多一点精神去学习。以后有比赛之类的，我都会捐一些出去给这些需要的孩子们，捐给家乡的贫困小学。不得不说，这种精神真的会让所有的人感动。那今天就为大家推荐的新歌就是来自于杨振东的《一个人的逃跑》。 也在身边悄悄的降临，和我一样如往这人群，城市的夜景独有的美丽，连你我都不想快点离去。城市里的灯火让人迷离，街头里这让人困扰的场景，说好下一节的我们快速逃跑， 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马英博带来的《宝贝》。马英博自小特别喜欢写作，喜欢诗词歌赋，进入大学之后呢，对音乐的痴迷更增加了他创作的欲望。他曾经说过，歌曲往往都是有感而发，能引起大众共鸣的才是好歌曲。而且马英博认为，作为一名大学生，要知道大学的作用，了解自己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清楚自己的需求。大学是一个起点，要学好自己的专业，成熟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音乐对于马英博来说，就是活着的意义。生活当中没有了音乐，就变得索然无味。音乐就像是一瓶调色剂，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这一位特别有理想的年轻人的歌曲作品《宝贝》。 宝贝，你是不是害怕自己睡？宝贝，你是不是一样害怕天黑？宝贝，脑海里的你在飞。宝贝，想你第一次的黑，忽然天暗了，忽然又亮了，忽然不见了，忽然走了。

并且最具有开拓性质的是在新专辑的录制当中，他首次携手欧洲的交响乐团，还有和国际金牌制作人马可特伦塔科斯特合作。除了庞大的制作团队，专辑《那不是我》的制作硬件上更是精益求精。为了满足谢天笑在专辑制作层面上的严苛要求，《那不是我》的制作团队几乎走遍了欧洲所有顶级的音乐工作室，不管是哪一方面，那不是我都呈现出了老谢无与伦比的一颗匠心。对了，就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前几天呢，老谢时隔一年再度做客了我们中国摇滚榜的节目，而且这一次是直播哟。错过的朋友们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进行回看。在直播间中呢，谢天笑和我们面对面的分享了这四年中的部分创作历程和下半年的大动作。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节目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呢，别忘了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摇滚的终结，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此次谢天笑的全新专辑《那不是我》有突破也有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这是一张伟大的唱片。刚刚我们和大家提到过关于老谢和欧洲交响乐团的合作，那这支英国著名摇滚乐队 Muse 的御用交响乐团 Idodia 绝非泛泛之辈，他们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所谓英雄见英雄，惺惺相惜，可见这一次老谢新专辑的音乐品质自然是不在话下。而这张唱片的制作人呢，是曾经为著名乐队时空飞鹰制作过音乐电影的一位英国大咖马可特伦塔斯克特。他刚一接触谢天笑之后呢，就惊叹于中国摇滚的魅力。马可在《那不是我》的细节上反复的雕琢，他凭着自己对中国摇滚乐的痴迷与一直以来心中保有的那份神秘感，把手上的功夫发挥到了极致。值得一提的还有谢天笑的老搭档键盘手张玉，他包揽了所有弦乐的总谱，并且在歌曲取舍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张玉的妙手，摇滚乐与交响乐在专辑中成功的无缝衔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老谢的新歌呢，是来自新专辑中的《人无姓名》。这首歌完全能够作为 grunge 和 electric 的融合典型。如今谢天笑的古筝在经历了垃圾雷鬼之后，又找到了新的灵感。让我们一起来听《人无姓名》送给大家。 Yeah. 听完了第一首歌，乐迷的馋虫已经被勾了起来。那我们就不多说了，继续为大家接连介绍今天的第二首歌，同样来自《那不是我》当中的一首《蚂蚁》。有人说这是一首以小见大的作品。谢天笑看见一只蚂蚁伏在糖果上慢慢死去，就从这一渺小生命的身上，他便联想起怎样的诱惑可以让人一往无前地奔赴死亡。在甜蜜陷阱中奄奄一息，这样一个沉重赤裸的主题反而通过一种全新的歌曲编配方式来呈现。在抒情味道的扫弦之后，大顿的吉他 solo 和弦乐在紧凑激昂中碰撞，当弦乐的戏剧化演绎与吉他行云流水的演奏交织在一起，颇有一种进行曲的感觉。谢天笑用反差式的叙事手段来展现这个主题，不会落俗套，很值得大家反复咀嚼各种味道。那这首歌呢，是一首更接近于舞曲风格的作品。相对于其他的作品，这首《蚂蚁》没有了古筝的限制，在大小调的转换上显得十分的自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意味深长的歌曲《蚂蚁》。是我的整张唱片当中，谢天笑说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歌词的部分。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和 OK King 的音乐能力，这么多年的默契也让他和乐队之间无需用更多的言语来进行交流和沟通。不过与拿起琴就能玩得得心应手的作曲相比呢，歌词的部分确实让谢天笑下了一番功夫。然而正是在歌词上的雕琢与反复的打磨，才让专辑《那不是我》在歌词意象上完美地呈现出了整张专辑那黑色的基调，深沉而具有强大的思辨力。下面这首《七彩的皮肤》是老谢专辑中一首随性之作。记得在直播间中呢，老谢还提到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他最初是在排练途中偶然写就的歌词，在谢天笑和 OK King 拿乐器即兴玩耍当中产生了歌曲的动机，最后居然意外的一气呵成了。在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首次演绎时的错误拍子和位置被老谢一并的保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希望还原最真实的状态。这一不完美并不是缺憾，它反而是以真实的状态呈现出了另一种完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七彩的皮肤》。 整个人间都在颤抖，抖落了大地，抖落了五脏六腑，抖落了七彩的皮肤。整个人间都在颤抖，皮肤坐在灰尘上的人 遥不可及。你把整个地皮缝不成你见面衣，穿上它此生从没有痕迹，此生从没有痕迹。委屈地低下了头，微笑着诉说那不可能抵达的彼岸，诉说着一生的遗憾。 去年谢天笑携工作室签约了摩登天空，成为了业界的一桩轰动性的新闻。除了对工作室宏观规划以外，谢天笑依然不断地在各地的音乐节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伶俐风范。在演出之余，谢天笑在逐渐积累着新的创作经验，并且对他们随时进行着整合和打磨。话说老谢的工作室成立以后呢，可谓是势头正猛，签下意大利的摇滚乐队大章鱼之后，谢天笑工作室迎来了超重量级的摇滚女王罗琦正式加盟。他们二位一直是很好的朋友，这一次的签约呢，也是为了今后能够更方便的合作打下基础。好了，下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又是极具个性的，叫做《女王谷》。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分享谢天笑大哥的新作品。那同时呢，大家也不要忘了，在我们听歌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把你这一刻的听后感保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好的，一起来收听《女王谷》。 等待着你画出那张地图，挑到那些最危险的路，女王谷。 新专辑《那不是我的》封面从一曝光就引来了大家的关注，谢天笑身在水中，只露出了眼睛以上的部分啊，有点像一个鳄鱼在窥探猎物一样的感觉。这个设计的灵感呢，其实是源自谢天笑的挚友艺术家摩根的作品《熟悉的陌生人》。这个作品描绘了人在水中的倒影，它透视着浑浊的水面，折射出另一层的空间，这层空间中关于我的形象被曲解模糊， 这个概念正好和老谢新专辑中所蕴含的抽离感和陌生感相契合，所以二者在艺术的内涵上不期而遇。听说摩根把作品赠予谢天笑，最终专辑的封面以摄影的形式还原了艺术家摩根的这一作品。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全新的实验性的作品《岸上有人》。它源于谢天笑之前听过的一个故事，是他为数不多的直接从现实中取材的作品。我们能听到这首歌中的古筝引领着多变的曲式，在一扬一抑之间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味道。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来自老谢的这首歌《岸上有人》。 放下一个逃亡的理由，躲避，不让一个个罪恶倒映在他的肉体。他的内心此时无比灿烂，想起家门前的红牡丹。他的内心此时无比灿烂，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终于到了这张专辑的同名曲《那不是我了》。回味老谢的整张专辑，他通过对自己的拷问，展示出了一种否定性的力量。这力量仿佛是一只长矛一样刺向我们身上的伤口，或许只有刺出创口的矛才能将创口治愈。那不是我这首歌呢，与老谢先前发布的单曲最古老的舞蹈整体色调是比较一致的，它依旧是带着谢天笑身上那标志性的黑色基调，但这一黑色的身底却暗藏着内力，含蓄而深厚。有人在这首歌的评论里留言说，谢天笑是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明白他想要的东西，他要的就是创作出能令人真心喜欢并且别人也会觉得牛的音乐，而这个东西不能偷懒，不能游戏，不可多得，也不可虚假，他面对天地赫然而立。那下面呢，就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带给大家，那不是我，来自谢天笑大哥。 头望着在水中来你说的那个人易碎装满黄金的船，一同沉默，那不是我，我从没有在水中生活，我从没有在水中用尾巴掀起缕缕水波，也从没有鳞片在我身体上生长过。 你没法想象谢天笑大哥会去搞一些规规矩矩的音乐，因为在你的脑海里，在大家的脑海里，是他曾经在迷笛音乐节的舞台上嘶吼着永远是个秘密的那个谢天笑。当初很诧异于谢天笑大哥瘦瘦的身体居然能爆发出那么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如果你近两年看过他的现场，即便是合成器的大量运用让他的音乐变得越来越新浪潮，你也不得不承认他还是用最原始的乐器三大件就爆发出一股最强劲的力量。我们相信这些东西依然是 grunge 在谢天笑的音乐中留下的最原始的印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